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M 927双频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当然，如果您现在没在开车，而且手头有空闲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在微信里面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频道啊，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而且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同时啊，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就是微博的那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啊，这些都可以搜索活力982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OK，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一位大帅哥啊。对，这个大家如果等一下给镜头好不好？这一下子就把这底给刨了。其实我想说啊，这个今天呢虽然是我一个人主持，但是我真的替我们节目组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么多这个女主播们，对这三位女主播们感到特别遗憾，因为今天我自己一个人主持，然后这三位女主持就见不到这么帅的人了。所以现在在手机这个前面啊，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打开手机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这位大帅哥即将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精彩体验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 Ken， 也就是我们的吴小健，欢迎。可以跟大家打招呼了。 大家好，我叫吴建晓。 啊，吴建晓 。对，是晨星娱乐现在的一名练习生，来自广州。然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啊，欢迎我们的 Ken。我是叫你 Ken 比较舒服，还是叫你 可以叫我 Ken 比较好？ 可以叫我 Ken。 那就叫 Ken。哎，其实，在正常这个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之前，我想先问一个比较私人化的问题。 好，没问题。 Ken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因为其实之前在高中毕业以后，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了有5年，然后这就是已经一直大家叫我的名字，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就是尽管回国以后大家也是。 最开始的时候是谁先，还是你自己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 这个名字说实话其实挺 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挺随便的，就是说实话，就是因为当时我在飞机上，然后就是要填一个入境卡，然后就是要给一个英文名字。 不要告诉我说你随便在入境卡上就写了一个名字。 也不是了，因为我的名字叫吴建晓，然后中间的建字，然后在广东话里面就是跟 Ken 的发音比较相似，然后我就想，哎，那么着急的时候就写了一个 Ken， 就这么来了名字。 好家伙。 然后在那之后就是身边的朋友包括你自己也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名字对吗？ 对对对。 欢迎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武建晓，也就是我们的 Ken 啊，今天呢也将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以及他在这个国外留学啊，包括回国之后从事依然爱练习生这些的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今天晚上的 C 位主打歌呢，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 King， 一首叫做《够钟》。哎，这是一首粤语歌。 没错没错，是一首粤语歌。 哇，这个哎，来自于广州，那这个粤语肯定是相当标准啊。 那是我的母语，对对对。 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为粤语作为自己母语的这首歌曲啊，叫做《够钟》，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叫做 C 位主打歌，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于 King 的声音，一起来听。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牵强，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迷若快觉回复正常，够钟四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尚要打扰？过几多通宵，自恨性格在远退烧，爱不了，却偏走不了，别说笑。灵魂被你拖走，缠在你左右，我黑土等接受，风沙扑面我未怕，为你抱走，警觉只有沙没有绿洲，还是放弃无谓牵手，够钟四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尚要骚扰？过几多通宵，自恨性格在远退烧，爱不了，却偏走不了，没够了。不振的我从今起好应该自量，面对高贵漂亮的爬上，便望上高攀得到感想，何时落到这收场，枯死在你的手上，风花月似起一场，为容任你瞻仰，壮观得夸张，你可会流着泪鸣伤，最终你吐出这一句，别勉强，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也是我们今天的 King 啊，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够钟》。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啊，有没有被刚才这纯正的粤语直击内心呢？如果真的有的话，如果真的觉得 King 刚的歌曲深得大家喜欢的话，这个也可以打开手机啊，来收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网络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OK， 第一首歌曲啊，够钟。那 Ken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了？ 其实开始喜欢上唱歌应该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 开始喜欢唱歌，就是真正我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其实一直以前都没有说是觉得自己还唱歌有这个天赋这个事情。可是直到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有一个元旦的文艺汇演，然后班级推荐了我上去领唱，然后唱完那次以后，然后、就是、 当时是被同学们推举着上去，还是说我自愿想上去的那种？ 其实是被推上去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唱歌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就是自从那次以后吧，然后他们说我唱歌还不错，然后自从那次以后，直到我的高二的学农啊，然后后来的文艺汇演，然后跟高三的毕业的演唱，都是班级就自动就把我就推上去了，然后 自动就把你推上去了， 对对对，就变成了备选人选了。 哎，那当时在最开始高中接触到了歌唱啊，或者是这种发现自己有这种唱歌的天赋之后，有没有就是想因为毕竟之后要高考嘛，或者说我留学到国外，有没有想专门去那种音乐类的学校？ 其实当时一直没有这么想过，因为其实毕竟家里面其实不是做这个音乐这一项的，然后、可能我爸妈也比较传统吧，也可能是我自己没那么自信，不敢跟他们提出，然后就是， 所以当时也没有提， 没有提，就是自己喜欢而已。对，就自己默默的在那边练啊、唱啊，然后就也没有跟家人说。 那当时是真的有下功夫去学习，就是自学演唱技巧方面的吗？ 其实也没有，就是觉得唱歌很有意思， 唱歌好玩， 然后很有意思，然后就很喜欢唱，去 KTV 也好，去跟朋友出去也好，就是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他们都不愿意去唱歌，而我就、就是那个麦霸，可能有很多人能挺讨厌的那种类型。对， 所以之后在高中毕业之后，也就是把唱歌当成了自己的一项爱好而已。 对， 对， 对， 并没有继续坚持去。哎，有继续把它想做大，或者是说当成自己以后的一项工作吗？ 其实没有想过， 就是当时没有想过。 对，因为觉得说做唱歌做艺术类这种东西，可能我对唱歌这东西就是越接触越喜欢、越来越喜欢，然后慢慢才会有这个想法。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想过，因为觉得艺术类的东西就怎么拿来谋生呢，以后对吧，就感觉不太现实， 就只能当成一种玩或者是喜欢。 对，就很喜欢。 那现在也是在经纪公司做练习生，那是怎么就是打算回国之后又想重新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因为你看之前也说过，爸妈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他能想到那种我要不就是送你去做那些比较传统的行业呀、比如医生啊这种，或者是学一个商业的东西，能够回来帮助家里面。 其实我当时是想着说，回国以后我在广州待了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直播平台上面，那个时候发展很迅速嘛，我有想让更多人听到我唱歌，然后我在， 所以当时还是有这个想法的。 就其实没这么想法，我就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唱歌，然后做了差不多长时间了，我觉得说也是时候该回家帮忙了，然后这个时候、 是时候回家帮忙了。 我差点就放弃了， 我的天。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仅仅找到了我，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我很喜欢，然后也有人支持我去做的话，然后我很想去尝试，我就尝试跟我爸妈去说一下。可是以前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支不支持，因为一直没敢跟他们提，没跟他们说想做这一个东西，然后直到后来我就是敞开心跟他们说了以后，我爸就说了一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他说 是什么？ 人一辈子很长，他说如果你去做一个工作，那不是你喜欢的东西，那个只是工作，那并不是你的发展。如果 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发展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把它做到。所以你一定要对你的工作抱着兴趣，抱着爱好，然后努力去做，这样子才是你将来你最喜欢的东西，你的发展才会更好。所以听了以后，我就知道他们对我的态度，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来了北京。 那当时爸妈在那种，他们两个人是义无反顾的支持吗？ 啊，对的，我以前都不敢跟他们提，你知道吧？ 就是最开始从不敢提到后来提了第一次之后，就义无反顾的去支持你做这项。 嗯，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从小比较独立啊，然后就是。小的时候毕竟像小学什么时候我都是住老师家里啊，然后幼儿园的时候就住幼儿园里啊，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是住学校，然后后来就出国了，然后其实就是我跟家人感情很好，可是就不会很多交流，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独立，然后交流不多，然后可能我爸也是那种比较传统的，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的那种传统。 等着你来说， 等着我来说，我等着他们跟我聊，然后就大家不聊了， 大家谁都不说，然后我这事就搁置了，是吗？ 对对对。 但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哎，当时是经纪人是怎么发现你？是在直播平台上吗？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在唱歌，然后他觉得我唱歌还挺不错的，所以就联系到了我。 然后所以当时你也是觉得我干嘛不把自己的爱好发展下去？ 对对对， 还是挺不错的。OK 啊，这个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刚刚这首歌曲叫做《够钟》，来自于我们的 King。那接下来第二首歌曲，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这个原唱是 JJ 林俊杰，叫做《江南》啊。这也是我们 King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一起来听这首《江南》。 的思念，遇到了这里想实现，牵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许愿，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点，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视线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眼，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视线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 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刚大家听到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 King， 叫做《江南》，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真的，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从你们的感官以及听觉上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我呢，作为我自己而言啊，真的我，哎，这对这个武同学非常的羡慕。你说要颜值有颜值，要声音有声音，唱歌还这么好听，哎呦！问个比较八卦的问题 啊， 追你的人多吗？ 追我的人， 啊， 还好吧，其实 还好吧， 还好吧。 能组成一个加强连吗？ 我其实没有太在意，因为就是 没有太在意。 因为在练习室，就是主要就是练习啊，然后跟 哎，那包括现在在公司的时候，身边也会有好多同样的练习生。 对对 对， 就有没有对你那样的？ 我觉得就不要脸一点的话，可能有吧。 那就是有啊。哎，说这个话题被经纪人听到会怎么样？ 希望他不会怎么样。 别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回去查谁对我们家小五有看法。 哎呦，我感觉现在很为自己担忧，真的。 干嘛呀？担忧什么？有什么可担忧的呀？刚刚这首歌曲啊，《江南》来自于我们的 King 啊，这个之前呢也跟 King 聊到过，就是回国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直播事业。 对， 说是直播事业，倒不如把它说成玩儿。 对， 在直播上兴趣爱好。 对对对 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刚火起来，直播行业刚刚火起来。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觉得说是想让更多人听到我唱歌，然后在唱歌以前，其实我刚玩开始直播，觉得挺有意思的，感觉很好像就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一样。然后知道 最开始直播的时候干嘛？就是唱歌吗？ 就聊聊天啊，唱唱歌啊，然后我什么都直播一下，比如吃饭，然后 吃播， 对，吃播，然后有时候在刷牙，都有 刷牙，这怎么说？牙播？ 对啊，你刷着牙就可以聊天嘛。 哇，这我还真第一次听到刷牙也要直播。 因为其实当时是在国外，然后也就我一个人，然后可能你的室友他们没起来啊，我说呀，然后你那天不用上学，哎，就没什么事情干，就挺无聊的，那还不如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自己生活。 您当时是在国外开启了直播是吗？ 对对对， 用的也是国内的这些直播平台吗？ 啊，对的， 国外的。哦，那当时效果怎么样？收看看你刷牙的人多吗？ 还行吧，感觉就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 那当时大家对你的反应看怎么样？ 就觉得 还 OK 啊？ 怎么说呢？就其实我觉得我会想要继续唱的这个事业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就他们的肯定跟鼓励。 然后所以之后才开始在直播平台上正式的唱歌。然后一共唱了两年的时间， 对对对，一共两年，一不小心一眨眼就不小心就两年了， 一共两年的时间， 对对对，每天唱， 每一天都唱，那这时间的心态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是因为你最开始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玩，或者说我无聊的时候在打发时间， 嗯， 然后到后来你一直坚持了两年，这个时间可不短啊。 对，其实两年我觉得就是这两年间才让你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虽然就是有时候你会播到厌倦了，有时候你会唱得累了，嗓子也哑了，可是你就觉得我休息好了，我还是想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有人在等着你的声音，比如说我那天是早上，他们是晚上的话，因为有时差嘛，然后他们就可能有些人说哎呀听不到你声音睡不着啊，然后就是也许这有点油腻啊，可是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 听不到小哥哥的声音睡不着觉呢。哎，那说到直播肯定就会有好多的粉丝，包括粉丝群，你有没有记得自己最疯狂的一个粉丝，就是最疯狂的粉丝对你做了一些事情，有没有这样的？ 其实不能说用疯狂来形容。 最喜欢你的？ 嗯，他们会比如说知道我生日啊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不是想干嘛，我就想给你送个生日礼物什么的，然后或者说他们会组织，比如我生日那天我要开直播，然后他们会组织所有的粉丝一起啊跟你连麦啊，然后给你一个个或者给你发祝福视频啊，这种就是很多让人很感动的小事情， 就也是通过网络。 嗯，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说我要跨过江河大海去找你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交朋友的话，就是直播上我还是比较少一点，毕竟我可能现实跟虚拟分得比较清一些。 嗯，这还是可以的。而我记得我身边有朋友直播，也是最开始那两年在做直播，真的是粉丝就是狂热到什么程度啊！真的就是他有一天一不小心公布了自己家的门牌号， 嗯， 然后第二天在门口发现了好多箱零食。 啊啊！我也收到过零食，其实。 对，但是他收到零食，因为这是个女生， 嗯， 然后在收到零食之后，过两天之后，他就发现楼下一直有人在等他。 那也太可怕了吧！ 这个真的是，我当时听过之后，我就我的天！ 所以我觉得，对，其实自己的行踪还是保密一下比较好。 OK， 嗯。其实做直播也挺好玩的，就像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直播一样啊。虽然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但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通过新浪易直播和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OK， 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进入下半段的节目，一会儿见啦。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太平洋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所以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调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调整遭遇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躲着，永远存着，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飞时而下坠，时而又落泪。 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当然各位可以通过以上的双频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没在忙没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在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挑战新歌声，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北京时间也是在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OK， 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大帅哥啊，我们的 King 武建晓同学，欢迎。 大家好，我是神星娱乐练习生武建晓，大家可以叫我 Ken。 我以为你要说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大帅哥。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多这个关于音乐啊，以及从国外留学的一些故事，包括之前 King 在做直播的时候的一些故事，也给大家演唱了两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时间我们还是把话筒交给我们的 King 啊，这首歌曲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哦，大家一定要通过声音以及视频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让我留在你身边》，一起来听。 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需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一个有你的角落，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 最卑微的梦，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不懂，也许这庸庸碌碌的黑白世界你不懂，生命中所有的路口绝不是尽头，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King， 让我留在你身边。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英文名字读起来很像 King？ 对，其实很多人也会有这个误区，其实都很多人叫我叫 King， 然后其实我名字应该 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My name is King， 会挨打， 有点嚣张感觉。 OK，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King， 对吧？ 嗯，对对对， 让我留在你身边啊！我看到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我们的 Loper 上单雷说林俊杰听了得多欣慰呀，也说的应该是刚唱江南的时候，效果不错了。然后还问我看今天的中国男篮了吗？在直播哎，怎么看球啊？哎 ，Ken 日常生活中有接触这些体育活动吗？ 其实也有，就是。我以前的话在高中的时候比较喜欢打篮球，然后后来回国以后接触的比较多的是我有去学拳击，然后 学拳击 啊，自己挺喜欢运动的，在国外的时候有时候去滑雪啊，甚至是跳伞啊都会有接触。 我的天，那你觉得这些极限运动对你的挑战大吗？ 就其实我 先问一个问题，你恐高吗？ 不恐高。 哦， 嗯， 差别。那你觉得这些极限运动给你的挑战呢？ 嗯，其实不能说是挑战，因为其实我并不是精通这个事情，只是我觉得很多新鲜的事物，这一辈子总得去试一下，不然的话什么都不是就过了，这也太亏了吧。 哎，真的是啊，人生就这一次，你不经历过怎么能知道它不好玩呢？ 对呀、啊，就算是恐高，我觉得说恐高的话，那我也是跳下去那几秒嘛，那一分钟这样子就也不会怎么样啊， 唰下去了。 对， 我会说到这种经历啊，这个我相信 Ken 有一个经历，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体会过的。肯定这个在上大学的时候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打工，这个应该是在很多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都会出现。 嗯， 但是在国外上学，然后在 KTV 当酒保， 嗯， 这个我觉得应该一般的学生不会去考虑。 嗯。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当时我是在一个华人开的 KTV 里面当酒保。 嗯 嗯， 当时你不会觉得这种就是圈子会稍稍有一点乱吗？ 嗯，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那家 KTV 大家都很关照我，然后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然后 我可以在，因为特别像我们经理啊特别照顾我，我经理也特别喜欢唱歌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能在打烊以后，我们可能三点打烊，然后收拾完东西四点多了，凌晨四点多了，然后我们说嗯，先不要走，我们要不把那个大屏幕给打开，我们一人多唱几首歌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打工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这也是当时吸引你的地方。 嗯嗯， 就是经理跟你说看你留下来可以自己在这唱歌， 就你在那边除了可以自己唱歌，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唱歌，然后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事情的话，你觉得哇，那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让你待在那边。 嗯，那当时在KTV 做酒保的时候，除了可以在下班之后唱歌，当时的工作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的工作经历啊，就是其实 当时是加拿大人多一点还是国人多一点？ 都有，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啊、因为那是我们那个多伦多旁边的一个小，我在的地方是多伦多旁边的一个城市叫 Mississauga、嗯、然后就唯一一家 KTV， 然后、就是、 唯一一家 KTV， 唯一一家 KTV， 然后就可能外国人也有，然后我们中国人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可是大家都很友好。很友好，然后在那边打工感觉还挺快乐的。 嗯，那有没有记得当时最印象深刻的事？因为这好歹也算是第一份工作了。 嗯，其实不是、 啊、其实不是， 我还干过其他很多的打工。 还有什么？ 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靠北边的国家嘛，然后它、嗯、特别是多伦多，然后可能一年以内它有半年都在下雪。 嗯， 然后 扫雪。 嗯，我干过工作是洗车。 洗车， 嗯、外面可能零下30度，下着大雪，然后我要 谁会去洗车呀？ 我去接一桶热水给人家洗车呀。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你非得去倒。 外面下着大雪，人家为什么会洗车？我很好奇这一点。 没有啊，他们可能你要洗，有的他们里面脏了呀，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喝吐了，对吧？ 啊、 喝吐了、 啊， 那总得洗个车吧？ 啊，就清洗内饰。 啊，对，内饰也有，然后外就是车的外面也有。就是当时怎么说呢，也不是说非得打工不可以，其实家里面也是， 对啊， 允许你去，就是跟家里面要钱的。可是感觉作为一个男孩子，然后你也不 是，还是自己独立一点 啊。18岁之后我感觉就不想，主要是家里面愿意给你钱我不想要，因为感觉要了就有点丢脸。 有点丢脸， 嗯， 送你仨字儿，有骨气。 嗯， 哎，那说说就是当时做酒保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吧。 嗯，做酒保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 嗯 嗯，其实说是做酒保，其实那个时候在那边是一个大家庭，然后 什么都干。 嗯，什么都干，什么都干。然后我也干过厨房，酒保里面的厨房，就是KTV 里面厨房也干过。然后可能别人要吐的东西啊，喝多了，可能你也要去清理。可是当你就是接触多了这些事情以后，就觉得说，嗯，其实也没有你当初想象中的那么难。然后最惊喜的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哪一天到你生日了，你本来还想说自己跟大家去过一个生日，可是当你去到你的公司的时候，然后他们大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然后就一起的说啊、今天大厅我们就不接客了，就留着给你过生日，然后就大家一起、 哦、这样的吗？ 对啊，所以就特别好，特像个大家庭一样。 那所以这份工作给你最大的感受，或者说让你在成长的路程当中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嗯，最大动力就是告诉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想象中的难事儿，那么多你觉得可能呕吐、 其实都能接受， 其实都能接受。你只要去接触过、干多了、习惯了，其实都不难。对， 但是你并不是为了去挣钱啊。 对啊，其实我并是为挣钱，我就想，拿多点经验也好，就是你感觉 什么都试一试， 什么都试一试。就像我刚才说的，就人这 一 辈子， 嗯、 对， 还是那仨字儿，有骨气。太厉害了，这种。工作经历或者说生活经历，我真的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去经历到的。你比如说跳伞，比如说去、做刚刚所说的那些工作，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体会到了，你去做完之后，这也算是一种资本。 嗯， 一种谈资，我可以去跟家人说我之前去做过这个，它有多好玩多好玩，我之前看过哪个客人在这个 KTV 里面包厢里面唱歌有多难听。所以当时在这个 KTV 里面下班之后，在这个拿着麦高歌几曲，也为你日后想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进行了不少铺垫。 嗯，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当时与其说是你下班之后拿着麦克风高歌几曲，倒不是说，其实我是为了可以有空去唱唱歌，再去做这种工作，对， 也是一半一半 啊，对，一半一半， 稍稍有点自己小私心在里面。 对对对，因为我们经理也特别喜欢唱歌。 嗯 ，OK 啊，既然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节目呢就是一个大型的电台真人秀的 KTV。 嗯，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把这个话筒啊交给我们的 Ken。下面一首歌曲还是来自于陈奕迅 Nathan 的，叫做《约定》啊，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会不会跟我一样有这种想法啊，这种感觉。如果大家有的话呢，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打开手机来观看一下我们节目最后剩下的这几分钟啊，而且还有最后的一首歌曲等待着各位。观看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挑战新歌声，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哦。刚一首粤语的约定啊，这个不知道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不过瘾的话呢，我们一会儿还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 OK，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今天晚上的等你来挑战呢，由我们的 King 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歌曲的翻唱啊，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也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啊。这个今天一共给大家献上了五首歌曲，真的我个人感觉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又有颜又有歌声，而且还有之间的感情的存在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以后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出色的歌手。 真的可以，谢谢。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把话筒交给我们的 Ken， 最后一首歌曲《告白气球》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想见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说我愿意，在大河畔左岸的咖啡，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解锁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一整瓶的梦境 再说我愿意。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King 告白气球。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听够呢？如果没听够的话，那也不好意思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真的非常感谢 King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以及精彩的演唱啊，同时呢也真的希望之后能在歌曲的这条道路上，或者说演绎的这条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谢谢。 对，当然也可以带给更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嗯， 就像你之前一直期望或者说自己喜欢的那样。 嗯，对。 OK， 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即将给大家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大佐，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将七星白脉都打开。